带来的选目。这首歌呢是袁惟仁来作曲，杨明学来填词的。最初王菲拿到这首歌的小样的时候，表示歌词很好，但是有点太甜了，不太适合自己来演唱，所以就拒绝了。直到后来王菲的唱片公司的人找到杨学明，重新填了一版歌词，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版，然后呢王菲才接受了这首歌，才去唱这首歌。许茹芸带来一首《时间的秘密》。 雨过后的蓝天，阳光有些腼腆，细读你心上温暖的字眼，才发现多年来为你流的眼泪未干。用锁眼，时间仿佛一张书签，就夹在你我分开那一天。而后来故事的演变会怎么演变，秘密就这样埋葬到这一天。

开失而复得的美好那种可能。你说我是个烂好人，那孤独狡猾路程，沿途却容不下我们。自己残忍，孤独前人的心事太销魂。我说我陪你走，笑着半个不稳，嘴巴说我很好，却想在地狂奔。我为你做一次好人，死心的给你解疑问，为你找失而复得的美好那种可能。你说我是个烂好人，那孤独交换路程，沿途却容不下我们。我可以做一回好人，倾听你故事里的真，等爱你扎进眼泪的温柔伸出了恨。别说我是个烂好人，因为我不是别人，为你吞下些苦不疼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三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牛奶咖啡带来一首《明天你好》，这是一首带着鼓励的歌，鼓励我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和向往，把每一天看成是全新的，这样生活就会快乐起来。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无人广场中央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。只是那个夜晚，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。长大以后，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。明天你好，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。每一次哭，又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，一边在寻找。明天你好，声音多渺小，就提醒我，勇敢是什么。肩膀，长大以后，我只。 世界，你提个意义。

就参加爱的塔罗，拥抱美丽加自信，只要想想你。 雪薇写的一首《爱的卡路里》之后，再来听听这两个临时的男生组合，方大同和王力宏带来一首《Flow》。方大同、王力宏，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夏威夷，一个出生在美国的罗彻斯特。 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，这么自由，这么自由。I 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. 一听到 music start, 我双脚开始动，跟节奏开始 drum, 是谁都能感受，跟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，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。ABC哆来咪发嗦节奏是停不下来，苦恼的笑，苦苦的跳，这是新的时代，和努力一起来加入。歌声多亲切，灵感开始倾斜，那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. I 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. 一听到 music start,双脚开始动，当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那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

分钟过日子，闭上湿透了领头，别说破，别当作没雨曾来过。雨滴下不坠落，剩下不对决的我，已经换残留那只手写的沉重。哦，那年照进你的背影的梦，雨中过，让一束挽歌。我在等你留下冷的相遇，当成真理，曾经说的别离，心在游戏，梦流转四季，只是回忆。手中的我像是千百里，如果可以别下冷的相遇，放慢朝夕，是永远的你。来来不及回眸，再重温此刻你的呼吸，曾爱的人可是你。 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三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，淡淡的歌里面有简单的吉他，淡淡的旋律，还有许飞谱写的人声，干净的制作，没有过多的修饰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就像是初恋的味道。 说你想说的情话，做你爱做的童话，我已不想再挣扎，这份感情有多复杂。关于你的回答，我在心里牵挂，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，唱情歌流眼泪，会想着谁，双人床黑咖啡，